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一段 的门，不打胆，夜夜火成歌，暗恋暗不语，好意思相顺眼呐，我好比爱爱长空眠，我好红牛在前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